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43课，重点语句是 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为什么呢？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她正在参加大学的研修旅行，现在来到了兵库县的基路城。基路城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学生们正在听铃木教授的讲解。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43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为什么呢？ 姫路城は奇跡の城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戦争でも焼けなかったからです。 さすが、ロドリゴ。 我来讲解一下。铃木教授说， 姫路城は奇跡の城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姬路城被称为奇迹之城。 姫路城 是姬路城。在地名 Himeji 后面加上了表示城堡的 jo，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是奇迹 no，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是城堡。 哎，城堡不是 jo 吗？ 城堡的城字没有接在固有名词后面，而是单独使用的时候读作 shiro。是助词表示引用。と加上 言われています。 就是被称为被叫做的意思。 言います。 意思是称叫。被动形是 言われます。 被称被叫。 言われます。 的贴形是 言われて。 我记得贴形后续言います。是用来说明持续进行的动作或状态的。 是的，铃木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为什么呢？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どうして？ 为什么？是询问理由或原因的说法。正式的说法是 なぜ？ 为什么？ でしょう？ 意思是，是什么什么吧，会什么什么吧。表示推测， か 是疑问句句尾使用的助词。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罗德里哥做出了回答。 戦争でも焼けなかったからです。 因为在战争中也没有烧毁。 戦争 是战争。 でも 是助词。意思是即使什么什么也，在这里强调即使在战争中也如何如何。 焼けなかった 是没有烧毁的意思，它是 焼けませんでした 的轻松语气的说法。ます型的动词是 焼けます， 烧毁。 说到战争，我就想到了和平。和平用日语怎么说呢？ 是 平和。 好，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 から 是因为的意思，是表示理由的助词。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姬路城虽说是木结构建筑，但却从未发生过火灾，至今仍保留着400年前的面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姬路城的天守阁曾有燃烧弹落入，但据说是哑弹。 真的吗？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基路城看看。罗德里哥到底是喜欢历史小说，对城堡非常了解啊。 是啊，安娜对罗德里哥说， さすがロドリゴ， 到底是罗德里哥。 さすが 是到底是，真不愧是的意思。 ロドリゴ 是罗德里哥，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安娜没有用敬称。 さすが 被安娜这么一夸奖，罗德里戈心里一定美滋滋的。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3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为什么呢？ 姫路城は奇跡の城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戦争でも焼けなかったからです。 さすが、ロドリゴ。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克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学习了表示推测的 de sho 这个说法，这是在什么场合下使用的呢？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 de sho 接在句尾，表示对将来的预测或叙述一件不确定的事。和名词、形容词一起使用的时候，把句尾的 this 变成 de sho。例如，明天会下雨吧？明天是 明日， 雨是 雨， 明天下雨是 明日は雨です。 把 this 变成でしょう，就是 明日は雨でしょう， 明天会下雨吧。和动词一起使用时，要先把动词变成词书形或奈形等普通体，然后再加上 de sho。 我们来想想看，他会去吧，这个句子应该怎么说呢？他是 彼， 去是 行きます。 那么他去就是 彼は行きます。 行きます的词书形是 行く， 所以他会去吧就是 彼は行くでしょう。 我们在第25课学过 ようだ， 好像这个说法，它是 ようです 的轻松语气的说法，和でしょう很相似。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彼は行くようです， 意思是他好像去。 彼は行くでしょう， 意思是他会去吧。也就是说，说话人根据当时情况做出判断时，用ようです或ようだ，而でしょう则表示对未来的推测。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心。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这是门铃的声音吧？ 对，日语里这样说。 乒乓。 在智力竞赛中回答正确时，出题的人会说乒乓。 表示回答错误的拟声拟态词是什么呢？ 不不， 这个说法来源于蜂鸣器的声音。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乒乓 和 不。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姬鹿城又名白鹿城，白鹿是一种白色的鸟。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不过据说是因为白色的城堡看上去像白鹿一样。好，听众朋友，第43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为什么呢？ 下节课安娜他们要体验茶道， 欢迎您到时收听。